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 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年快乐！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 88.1的录音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诚挚的邀请您继续收听我所制作的《平安您好》深夜节目。今天这一集呢，是豪华加长版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我要特别献给这学期默默支持我、拼命在脸书按赞的朋友们。现在呢，现场来了三位特别来宾，他们都是我的弟兄。住在不同地区的原住民青年，现在我请他们一一的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先问候新年，并且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先请汤大哥做自我介绍。 Hey, Happy New Year， 大家，我是来自阿里山的周族的亚伯兄，叫我亚博士就可以了，但是叫阿汤哥也行了。以上希望大家能够快乐的度过这一年。And thank you， 拜拜。 第二位，我们请那权威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陈权威，我族名叫做法萨克，我是布农族跟阿美族的混血儿，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第三位我们请中原弟兄来跟我们做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my name is 高中原，我的原住民名字叫做高碧湖，叫碧湖就好。 现在我们就要离麦克风远一点，因为待会一定会大爆笑吧，我觉得。 好的， OK, 哎，怎么已经爆掉了，已经爆掉 了，已经爆了 OK。好， 我们离这么远了， 我们就想来聊聊，就是一般我们原住民啊，就会常被误认为的几件事情，就是来自于刻板的印象。那就我自己来讲的话，我第一个就会觉得说，原住民的弟兄朋友，他们的皮肤都比较黑，那脸蛋也比较粗犷。那基本上我的同学他是排湾族的，他就是皮肤真的很黑。那现在我就想来请问现场的三位，你们会不会觉得皮肤黑就是大家所认为的事实？ 抗议！不能主先 为什么？为什么 不能主先讲啊？ 我自认为我很白啦，对啊， 真的吗？你很白？ 这算白的，真的算白， 真的算白的。 哎，对啊， 体弱多病， 他算白的啦，真的算白的。 你是 pH 值七？ 因为我没有住山上，所以离太阳比较远。 对，离太阳比较远。而且那个他在部落是算白蟒王子呢， 白蟒， 白蟒， 白蟒， 白蟒王子， 白蟒的， 白蟒王子， 有白蟒。 OK， 好，所以你觉得布农族大部分皮肤都比较不黑吗？ 布农族哦， 很黑，很黑， 平均 比较不黑，所以您的母亲是比较不黑的 哦。我母亲超白，我不知道怎么那么白哎， 讲真讲假的，他不在山上种葡萄吗？山上不是比较日晒多吗？ 啊，我们有可以穿衣服啊。我们有穿衣服的。 这个梗好了，对，声音要爆掉，谢谢你们。好 ，OK， 好，那个中原那个你是赛德克族对不对？ 对 对对，那你们的那个，你觉得你的族人皮肤白吗？ 我个人觉得说很白。 你一定要讲完麦克风吗？ 远一点呐、啊，别爆掉。 我们这就给他录进去当那个 NG 片段跟你讲。 OK 哦 ，OK。 讲话要大声一点这样。 好， 就远一点没关系，大家大声。 对对啊，赛德克族的弟兄，你觉得你们的族人皮肤比较白吗？ 以平地的那个肤色来说，我们算黑的啊。如果 以原住民来说，我们是算很白的。 对，真的。 我们来问一下你的经纪人好不好？经纪人，你觉得您的这位这位安娜达皮肤有没有很白？ 哎、欸，算很黑吧。 没有录进去，这一集没有听到，没有听到。 算黑吧。 算黑，可是他刚刚讲他是白还是黑？我刚才已经忘记他讲什么。 他说他比较白。 他说珊珊算比较白的。 哦，了解了，谢谢经纪人，待会再请您上来。OK， 好，所以。汤大哥，那您是您、啊、您是周主， 我周主啊， 周主是白的吗？ 我不能这样讲呐、啊，要不然布农族会不服气啊。我们跟布农族世仇啊，所以颜色一定要比，好吧？ 可是他还有一半是阿美族哎。 对啊，所以我们算友好了、啊、 所以我才会白白的， 对，他高高的， okay, 好吧？ 不纯不纯， 算。中等呐、 啊，周主算中等，就中、啊、中色是不是？ 也不是中色啦， 中色， 好吧，好看的。 我等一下脱裤子。 哎、欸，我们这是深夜节目好吗？不要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哦。 深夜才要脱。 OK， 好。 深夜才脱。 OK， 好。OK， 我们要爆掉、欸，我们这机器很敏感。OK，、啊、好。那就是我听说啊，就是你要说高富帅嘛。那我们来请权威听众，你有研究一下，你来告诉我们台湾的高富帅是哪些民族吧？哦， 高的话应该就是属于我们的阿美族跟最高了，因为像很多球员啊都是阿美族的，像陈志远啊，或是谁？ 不是谁？ 陈志远 是谁？ 反正很多棒球明星、篮球明星， 欸、像、欸、 林志杰，你知道林志杰？ 阿美是真的比较高，對 就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吃鱼吧，可能是靠海边比较高，比较多可以吃。 阿美是165公分以下领残障手册， 残障， 残障，真的。所以阿密是真的最高。 OK 啊，还有呢，继续还有。 然后富呢，就大概属于我们刚刚所讲的台湾族。 我们刚刚有讲吗？ 我们刚刚还没有讲哦。 刚刚有讲吗？ 私底下，私底下，私底下，私底下，私底，私 底。 哎，我们要报案吗？民雄派出所在旁边好吗？我们要爆掉，我们机器又爆掉了，第三次呼吁好吗？ 台湾族是我们的富，属于富，富人， 富人， 因为我们。台湾族呢，就是他们要嫁他们的公主，要娶他们的公主，要非常非常多的聘金，嗯，可能要30几头猪吧。 我遇到的不止， 我不止，我太夸张了。 还有琉璃猪，琉璃猪， 琉璃猪也算一个猪 哦，琉璃猪，琉璃猪。 OK OK， 百万， 百 万。所以权威，你有在准备吗？ 我不打算。 OK， 太快了。 OK， 好。OK， 还有呢？高富帅，还有 帅，最帅，但就是本人啦、 啊。很好，没困。 本人已经帅， 抗议， 已经帅很久了。 中原，你同意这一个话吗？中原，他是你的兄弟。 不予置评了， 不予置评。经纪人，你换你上台，你觉得同意吗？经纪人。 同意他的话 啊？没有没有，这句话没有录进去，好可惜哦，好可惜。 是同不同意他的话？ 对，就是同意他是不是大帅哥、欸？这是我们的稿子里面有写的。 我也不一定。 好，OK。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就初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皮肤比较白的，可能就是阿美族，还有 赛德克。 没有吧？是泰雅族吧？ 泰雅跟赛德克是一样的道理。 真的哦， 本人就蛮白的。 哦，好，很好。然后比较有情的是台湾族，然后。 比较帅，比较帅 ，不要帅，这个可以跳过吗？下一题， 他自己个人风格 ，OK， 个人风格， 好，这个跳过很难讨论。 对， 好，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第二个刻板印象就是我们那个汉人都会觉得，原住民的天生体力就一定是很好，然后出众的工作都找你去做，你们对这个是没有意见对不对？无异议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想法 是，请说 那个。你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名模 啊？名模嘿， 做板模的，很多都是原住民。你看在工地，但是也有很多原住民在做那个那读书人啊，也是很多读书人嘛。 对对对，其实汤大哥很会读书。 为什么？我不要这样讲了。 他会读书，他是有念到 university， 真的有。 我叫达人就好了 啊，达人好 ，OK， 好啊。所以名模之外，就是你也同意这个，就是比较劳重的工作都请原住民去做嘛？你也同意吗？ 对，还有一些运动啊，像布农族最厉害的是拔河啊，腿很粗啊，腿很粗拔河啊。 了解。 阿密斯是跨栏啊，脚很长啊。赛德克射弓箭啊，周主。 所以汤大哥，你要以这个前辈经验告诉这旁边两位小朋友，以后就要做出众工作吗？要不要先练习一下？ 还是不要了。 OK， 好。所以两位，你们也觉得，就是你们的亲朋好友也都是在做劳力工作比较多吗？ 大部分来讲的话 绝对是 对，还是绝对是的。 OK， 嗯，中原呢您也是吗？嗯， 读书人。 哎，对，中原是读书人。 我个人是读书人。 OK， 很好。 部落很多人都是名模。 名模。 名模。 OK， 我上次看那个原名电视台啊，那个明雄啊，他说其实要在部落现在要找一个大专以上的学生不容易。嗯， 确实还是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因为很多人都读到高中之后就不打算继续读了，比如说从军啊，或是干脆去工作，因为家里有很多人要养。嗯， 对对 ，OK， 好，然后第三个就是跟第二个比较有关系的，就是说他们都会认为原住民就不太会读书，但是运动细胞很好，然后就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会觉得好像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过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说不正确的原因是因为我那个同学排完组，他是超会读书的。对，这个他否定，他完全否定。不过他哥哥就恢复一般正常，就恢复一般正常。哦，对啊，不，他哥哥也很优秀，很优秀。 名模。 对，也是名模，是名模。这个你可以问那个权威，就上次我们有请权威来录我同学故事剧，他哥哥其实是在高雄，的确是做板模，那他们也是住在货柜屋，然后有工作就去做。那像这样的现象，权威你觉得是不是原住民普遍都不太爱念书，还是说他们真的不会念书？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个人觉得啦，我觉得因为在山上的资源比较少，就山上也没有图书馆啊，对啊，然后其实离学校也是非常非常的远，就是我们只要要读书的话也要走非常非常长的路，至少要好几公里这样，所以我觉得资源也是有差，所以才会导致我们可能不太爱读书了，我觉得。然后体力方面的话，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天生的，有一部分是训练出来的。就像，因为你每一天都要走几公里的路，也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我觉得权威今天你好像有点那个这个发怒了，这样。我觉得你平常你都很温，对啊，你都好像那种温， 息怒息怒， 对啊，大人息怒， 大人息怒， 没有了。我觉得 你还有调错音轨了，懂吗？ 你看 ，OK， 吓到人了。 对，请 对，就是也是环境的影响，就是导致我们就是也有不太会运动的原住民啊，也有不太会 唱歌的， 应该也不是不太会，是不拿手的。 对 ，OK， 不太拿手唱歌或跳舞。 对， 像我就是这样。我不太会唱歌或跳舞。 很好， 但是我非常喜欢运动， 会读书， 也是读书人，略懂略懂 略懂 所以是你们否定原住民都是比较我这样讲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他们会觉得原住民比较笨。是，我觉得这个您应该也不同意嘛？对，不同意，对不对？ 当然，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所谓会读书，其实我们都只是反映在成绩上，就是智育成绩，就是国文、英文、数学这样。所以终于你觉得您自己来观察，就是说您在读书方面会不会很花脑筋，就是说很难读，会不会觉得？ 因为我的话，我就要看科目。我这就要看科目。 OK， 所以你也同意原住民弟兄都很聪明的样子？ 我觉得不会比一般人差啦。 我也同意啦。 我们自己不太爱读书，然后也那个资源也很少，不然的话我们也可以也是可以读到硕士的台大的。 对，也有，也是有， 对， 也是有。对，所以总结就是我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一般刻板印象，就是我们把原住民弟兄他因为环境的影响，他们其实是不太爱念书，但是不太爱念书不等于他很笨，或者说不等于他没有念书的能力，这都不等于。那至于运动神经方面，我觉得当然普遍上是比较好，但是也不是代表每个人都会有，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大部分都很容易把一群人把它放到一个抽屉里面，就等于他们就一群都是这样的人，那其实都是不一定的。还有啊，就是还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原住民都一定很会唱歌，好像不会唱歌就不是原住民。所以刚刚权威你有听到，就是你觉得你可能不太会唱歌，或者唱歌技巧不是 不太会，是不拿手， 不拿手， 不拿手跟不太会不一样啊。 对，所以我想说，那您在丰年祭的角色你要干嘛？ 酒桶 。好 ，OK， 好 ，OK。那个我知道中原也很蛮喜欢唱歌的，我先问一下您的经纪人，您觉得他唱歌好不好听？ 我比他好听。 OK， 经纪人说话好。OK， 好， 那个中原，你觉得原住民真喜欢唱歌吗？ 喜欢，很爱， 真的很爱， 绝对是一个强项。 你要不要唱歌一两句？ 我也不太拿手。 你怎么在这不拿手？ Okay. 每个人都不拿手。 那汤大哥，你觉得唱歌是不是原住民弟兄他们在抒发现实压力的一种调剂品？唱歌，我觉得你们很爱唱歌。 当然，而且要投十块钱。 投十块钱， 部落都投十块钱一首。 有没有部落好声音？ 部落好声音， 部落好声音。OK， 好 ，OK。所以汤大哥，你也喜欢唱歌吗？ 不拿手，不拿手，不拿手。 这个麦克风不错的，一支十万块，你们可以用，可以善用它啊！不是啊，是30万，我怎么都一直记错。好 ，OK， 好，所以很会唱歌，你们认为也是刻板印象吗？ 真的，我还真的听过原住民五音不全的，我真的听过。 那1%而已，是不是只占 1%？大概是2%啦，好不好？ 啊，2%，那也很少，还有98%会唱。 对啊，都是不拿手，都是 不拿手， 不拿手。 所以我们这些不拿手的应该领。残障手册有问题， 很好 ，OK， 好好好 ，OK， 好好。再就是，原住民那种会讲笑话，是真的吗？也不一定我觉得也不一定啊。 就像很多艺人都在上面就是讨论，就是说，原住民很会讲笑话，其实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的生活上的经验， 对，经验谈， 好，好 ，OK， 这个就比较不那么好讨论，我们要讨论一个。只要有酒喝就好，你觉得这是真的吗？有酒喝 没这回事， 没绝对没有。 我讲这个，我还是那高中同学继续出卖他一直很反对，就是说原住民弟兄，但以他所看到，他们就是天天有酒喝就好。那有时候工作啊不如意，或是工作没有着落，就是先喝酒。所以他后来，我觉得他有点，就是说他反而就变成说自己都不喝酒，他就是非常讨厌酒，就对了。那你们觉得说，等一下我问一下。你们的父母亲或是你们自己真的是爱喝酒吗？ 我倒是真的不滴， 你 不是不滴 啦，你不滴不滴什么不滴什么？ 我不喝 啦，不，你的父母也不喝吗？ 我爸爸会，但是他是属于那晚上就小酌半杯，有没有？ 小酌， 对。 那权威，您的父母亲呢？ 我觉得这个喝酒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了， 个人喜好， 对， 个人喜好。 然后像我们自己的家族，就是也是 不拿手， 也是对对对，这种烟酒呢是不拿手的， 真的假的？ 就其实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喝，但是也是会小酌。 真的假的？不抽烟不喝酒是原住民吗？ 家就不能这样，你看 对身体不 好。好，我道歉，我道歉。 刻板印象， 你不好意思。 对，那中原您的家族也不喝酒吗？或是 ？No， 我家族非常爱喝。 我是， 我是跟前两位不同，他们两个是起床就是 小酌， 小酌 是狂喝， 狂喝， 加拿手。 我跟你讲一个，最近我去圣言会，有一个神父，他是台湾族的神父，然后他就晚餐我们就一起吃饭，我就突然看他就端一个餐盘就放在他桌上，然后他又拿一个小杯子，然后他就倒了一个透明的液体，对，就放在旁边。我想神父晚上7点就开始喝了，是58的还是怎样？他说他就觉得他很受伤，他就是白开水。不是，因为我看他那个小杯，因为一般高粱不是拿小杯的吗？然后他就端着餐盘一起放在一起，然后又是透明液体，然后我想说晚上7点到了。OK， 刻板印象。 那个神父姓普吗？ 啊，没有。所以总结以上呢，就是不管是不是体力好，不管是不是不会读书，或者是会唱歌、会说笑话、有酒喝，其实我都还是认为都真的是刻板印象，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不一样的选择。 没错。 不过我还是在这里还是要呼吁啊，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喝酒的话，那个权威会载你回家，载你回家。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到我们的现场。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さあもう足音を踏みしめるたびに俺は俺であり続けたいそう願う裏腹な心たちが見えてやりきれない夜を数え逃れられない闇の中で今日も眠ったふりをする死にたいくらいに憧れた花の都台東京薄っぺらのポスト前北へ北へ向かったざらついた苦い砂を噛むとねじ伏せられた正直さが今頃になって勝手に骨身にしみるああ幸せのそれでもおめおめと生き抜く俺を恥じらう裸足のまんまじゃ寒くて凍りつくような夜を数えだけど俺はこの街を愛しそしてこの街を憎んだ死にたい東京のバカ野郎が知らん顔して黙ったまま突っ立ってるケツの座りの悪い都会で憤りの酒を垂らせば半端な俺の骨身にしみる幸せのトンボやどこへお前はどこへ飛んでゆくああ幸せのトンボがほら舌を出して笑ったら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平安您好的现场，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现场来了三位特别来宾，接下来我还是要继续请问三位原住民青年朋友，就是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好像比较沉重的话题，就是不读书就要上山工作吗？其实我这个标题是来自于我前阵子去阿里山那里有一个周族的姐妹，那她现在在那里的教育资源站帮忙，然后她是负责部落小朋友的帮忙就作业订正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她一直在凶小朋友，其实事后她有跟我讲说，她说其实哦，你不要看我对他们那么凶，因为哦，我跟这些大概十几个小朋友，我跟他们都是算有点亲戚关系，就是说我如果现在不管他们的功课的话，如果说不教他们一些做人的礼貌，他们其实呢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呢现在不读书的话，将来呢就是因为你可能就没有学历嘛，所以你可能就要回去山上工作，那或者是种田。那他真的是很感慨说，如果说我们原民家长一直没有体验到这一点，就是说读书是为了你将来的出路的话，而这读书还可能包括学历跟专长的部分，如果说你没有结合的话，你真的将来你会很辛苦。那我现在就来请问就是在场的三位朋友，你们会觉得说这位姐妹说的话她是不是有她的道理？ 太沉重了，我不想 讲。对啊，好沉重呢，非常沉重。 什么问题 啊？对，烂问题。 OK， 请 沉淀一下， 沉淀 一下。 要不然我来。 汤大哥，你好像跟他是邻居，对不对？应该邻居嘛。 墙壁贴着了。 墙壁贴着，很好。 对， 也太近了吧？ 也太近了。因为刚刚在听这个问题，然后我之前有拿到一些那个稿子，就特别对这个问题哦。那个姐妹是我同学，她是我国小的同学。其实她所谓的现在我们所谓的不读书就要回山上做农啊，我拿我的笔哦，我的案例好不好？那个我自己也是大学毕业，我资讯工程毕业，然后我自己在外面，我曾经在竹科待了一阵子，但是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我每天就为了工作起来起床，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但是我回去之后，我爸爸也是很鼓励我回家，因为他发现到我在外面并不快乐，因为部落的孩子成长的环境，你说没有竞争力，确实。但是为什么没有竞争力？因为他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他所谓的自我成长的能力。我觉得一个读书并不是说填鸭式的，或者是像这几年原民会在探讨的，就是说我们要读什么书，国民政府给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像主持人他是读历史的嘛，从来不会赚钱的那种啊。 谢谢，我也谢谢汤大哥，谢谢。 你误入歧途。 很好，谢谢你，谢谢你，非常谢谢你。 所以这个部分你回到部落说你不读书回部落，我老实说哈，我回到部落之后，我进入理事长看我也没什么事，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请我回到部落去帮忙社区发展协会。社区发展协会它就是一个能够带动部落的一个小的一个行政团体，所以我慢慢发觉到做农，回到部落做农不是说不读书，那个真的是需要一些更高的知识，而是说你回到部落之后，对你外面所学的东西可能不带，没办法带回来。像我学资讯工程系，我回到部落玩 FB， 哎，这最简单的方法。但是透过这 FB 做一个网络行销，把部落给推出去了。我觉得我常常人家就说你那么会读书，干嘛回部落？我说我读那些书干嘛？我回到部落我过得很好，真的。老实说，我回到部落我可以做更多对部落孩子可以未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在推母语，我们在推部落文化的认知，我们在推部落家族之间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是在学这些，而不是说外面说国民政府给我们这些所谓的后现代思想。真的是我觉得回到部落不读书，回到部落我觉得不对，回到部落更要读书。你学的东西，农业的知识，产销班的运作，整个合作社的经营会计，再来就是家族之间的，你一定要去学习很多。所以回到部落，我就不读书， 跟你讲赌的才多嘞。以上， okay， 谢谢大家 啊！我觉得真的是让我眼见为之一开。嗯，那我现在想请问权威跟中原，你们现在也是大学生嘛？你们也是踏入了我们的教育体制，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就是不是在山上嘛，在山下？ 对，嗯，我也想说，因为我精力没有像汤大哥那么好啦， 感觉说我50岁。 然后我现在能讲的就只有我现阶段的目标啦。 我反核， 对，我反核，喂，我反核，我绝对，对， 我反不能， 太可恶了。 好了，好讲。 好，我现在开始想了，讲，哎，我刚刚忘记题目了，还有乱到 你们的身都爆掉，很好，请。 好，就是呢，我现在会觉得，我们现在所学的，或是现在就是你未来工作的经历，是为了你以后会，我觉得原住民在山上出生，你终究还是会回到你的部落，对，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家也是务农的，我们家是种葡萄，所以我想我以后可能说真的，因为在山上部落是我们的家。都市我们只是个过客而已，对，所以我现阶段大概能讲就是大概在这样。对， 我想问一下，您的父母会不会逼你读书？就是说不读书就要回来山上工作？ 我觉得当然，因为毕竟长辈他都希望你的孩，因为他们都是务农的，所以他们会想说，会要让我的孩子读更多书。可是他们的主要的出发点是说。我的孩子要在读完书要好好找到一个可以就是养家的，对，就是找到好的工作啊。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就是你工作能工作几年，但是你终究还是会回到你的部落。 对， 部落是我们原住民的家。对，就像汤大哥一样，像回到部落，我觉得这是非常开心的。就算你在外面你赚到非常非常多的钱，但是你的心里还是需要有个家。 OK， 对。 那中原呢，你怎么看待你，因为你现在也是大学生嘛，你怎么看待你现在平地这样为了读书，应该说为了读书然后为了将来工作去谋一个幸福，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先看一下，我先想一下那个好了。 你先想一下。没有，那我就问你，你会不会一直待在平地，还是你想回山上？ 其实我会一直想回家啦。 你的回家是指山上还是平地？ 就是山上。 山上， 因为我讲山上，我讲回家就要回山上。 okay。 因为我觉得说在都市你待再久啊，那感觉还是跟山上不一样。 对，山上还是 因为你在山上你会有很多你原本小时候就有的回忆，你看到那些回忆的时候你就说这在都市是没有的，然后会让我觉得说那我现在平地工作好了，然后我以后一定会回到山上。我爸爸常常讲说这是一定要回根啦，他一直讲说一定要回根，说你不管多远啊，部落的家永远都为你开着，像我家的门都没有锁的，就是因为我家的门不锁的原因是因为说 因为家里没有门。 家里有没有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他讲这句话其实很心酸啊，家里没有门， 家里没有门， 门坏掉， 我没有来， 没有钱修门。 OK， 我上次我还记得就是对，全威有跟我一起录那故事，就是我同学他们就住在货柜屋，那个也是蛮悲惨的啦。对，货柜屋， 货柜屋现在也有很华丽的， 很高级，很高级。没有，因为我那个年代比较，对。OK， 所以中原，您的父母亲就是他们对于你的教育态度上，他们是比较放任，还是比较积极的希望你读书？ 那个上大学之前是属于积极，就是填鸭式的教育了。 他会不会觉得你读高中就可以了？ 没有，他一定叫我读到大学。 真的哦？ 因为他们认为，因为毕竟我家也是务农的，我家也是种水稻的，然后他们觉得说他们尝过那种做农家的苦，所以他们不喜欢我们，因为我跟我弟弟是双胞胎，他不喜欢我们两个兄弟是跟他们走一样的路。可是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读完书有大学学历不能再回来部落了，因为照他们的观点来讲说我给你那么多钱读书不是让你回来部落种田的，他们说我给你那么多钱，那你干脆你国中毕业高中毕业就直接回来就好了，干嘛还让你去读 大学硕士， 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对不对？就是双亲也不希望你们回来乡上吃苦，对不对？所以我刚刚就想问汤大哥，你怎么看老一辈的人他们对你们的关心，就是他们不希望你再回来受苦？ 我以我部落的一个状况哈，从我自己的父母亲，他毕竟说真的能读到大学，把我推到大学真的也不容易，然后工作当时是人家很羡慕的所谓什么科技业，但是我在回到部落之前，我跟我父母亲讲，部落是我的家，我真的是第一句我就跟他讲，部落是我的家。再来，我在待在这个地方，并不是我喜欢的，而且对健康是非常的伤害很大。我后来我的父母亲，我跟他谈过了一件事，就是说，就是刚刚所谓的不读书就回山上。我妈妈也跟我讲了一句，就是说，不读书一定要回山上啊，读了书当然更要回去了，对不对？因为你要把所谓的国民政府灌输你的东西带到部落，但是不一定要用到部落。这个很矛盾的一句话，是因为有一些现代化的，像不管是农业、观光，这些是可以透过你所学到的东西，你所去了解的，慢慢去学习。因为我毕竟我不是从这个是专门的，所以回到部落更要读书。但是后来我进到协会了之后，我就一直在跟部落的所谓的很多他们中生代的父母亲，他们比较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你在外面没有办法过你就回家嘛，是反而是老一代的就觉得说我把你推那么远为什么要回家，中生代的想法已经有说你把外面的东西带回来，但是我们他要回到部落，我们什么东西要给他，对，回到部落之后他要怎么去发展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管是部落的观光，不管是部落的农业，甚至现在的农业，又是所谓精致化农业。刚刚那个稻米很好赚钱，你跟你妈妈讲，那个稻米真的是太赚了啦，真的，你卖一小包200块钱，对，8两200块，你上面写那个原住民，制作制售，原住民制作制售200块，真的好吃嘛？他也是卖葡萄，我再次经过那边买葡萄，一串要200块， 飓风葡萄， 飓风的，你看他们这样其实已经有非常好的经济价值在那边，而是要怎么去做，是他们年轻人要回去经营，而不是说父母亲说孩子你不要回来了，这边很辛苦，现在精致的农业不辛苦，辛苦的是头脑，对， 其实我突然想到我同学为什么后来就是他当了老师以后，当然他们家也是务农的，但是因为务农他们家要背很多债务，对，他们家是种芒果种莲雾这样子，他一直认为说回来山上工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他其实现在就在大台北工作，我觉得我可以体会他那种心情，就他的哥哥都在做 名模， 名模，对，两个哥哥都是啦。我也很难想象现在部落有一个声音，就是说他希望你们这些高知识分子回来部落，我比较意外听到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比较常听到就是说，既然我把你 push 到那么好的地方，你就不要回来，你就在平地看是结婚生子或是找一个好工作，就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其实我们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带到下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现在人在平地，你们是不是想要回家，还是说你还是想要在平地再发展一阵子，我们待会再来谈这个问题。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年不休。今生今世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啊！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don't know you, but I want you all the more for that. Words fall through me, always fool me, and I can't react. And games that never amount to more than they're meant will play themselves out. 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里是平安您好的广播现场。今天的现场呢，非常高兴来了三位原住民青年来陪伴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最后一个大问题，就是想请问三位好朋友，想请问你们目前的状况是说，你们想在平地打拼还是回山上生活，包括工作？我们先请年纪最小的，我看中云年纪好像最小，对不对？ 对， 请你来跟我们那个分享一下。 目前状况的话，我是比较希望说能在平地这边先拼自己的事业，这样 一桶金吗？ 嗯，不止一桶吗？ 两桶， 对，最少要四五桶。 你经纪人回答一下，经纪人你觉得 一手啊？ 你觉得4桶5桶够不够？ 可能不太够。 那你的这个旗下艺人会很辛苦，我觉得。你有没有在喝叉叉牌？我们不能自入性广告，对？ 对。 你们在喝什么饮料？ 戒了很久， 戒了。 OK， 所以是你打算在平地再工作一段时间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那您有想过说，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大学生嘛，你有想过你毕业之后你想要走什么样的工作？就是说你想要的是公家机关，还是一般大公司，还是怎么样，还是自己做生意？ 嗯，因为我现在我读的科系是谘商心理学系，所以我可能会往那个就是红十字会啊，那个世界展望会那边发展这样，因为我个人喜欢那种帮助别人的行业这样。 这是一个非常 nice 的工作，也是一个职业啦。好，那我看另外有一个弟兄在发呆了。权威弟兄，你年纪比较大一点点，你要不要来分享？就是我刚刚其实非常同意的啦，其实人都有根，那最终也都要回归他的根的地方，就像鲑鱼一样。然后我想要问的是，你有没有打算在平地先拼个10年再说？ 我觉得因为我目前的想法是，就是趁我还在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在外面读，还可以在外面 鬼混吗？ 对对对对， 就是在想，对对对，鬼混。 因为我暑假的时候都会跟我妈妈，就是到山上，就是种，就是采收四季豆。我知道那个非常的累，也非常耗体力。然后就是我妈就是隔壁的农夫他都会说，你那么年轻，应该要到外面打拼一下，因为在山上种田，大部分都是老人的工作，就是年纪都大概已经有40-50岁了，已经没有那种头脑可以去想事情了。所以我现阶段的想法是，就是一毕业之后，当然，但是先把国家的义务先还完，然后在外面找工作这样。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在外面工作也是另外一种经验，也给自己一种历练，对。然后再慢慢的，等我觉得我已经累的话，或者是觉得我已经非常想念家的话，我就会回到山上。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大学不是我大学，是我研究所时代会遇到，就是原名弟兄他们在平地读书，虽然他们念的是一个国立大学，但是他们会面临到一个，我要不要在平地结婚？这包括找对象，就是我会问说，你们会不会找平地的女孩子？他们说谈恋爱会，但是结婚对象就不一定，因为他们要考虑到要回山上的问题。所以你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原住民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像我妈她都要求说，你以后要找原住民的女朋友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最主要的观念就是他们最主要的想法是说，因为原住民跟原住民之间虽然不同族群，但是我们的想法会是一样的。假如你跟平地人的话，就是价值观会不一样，就是都会有，就像婆媳都会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因为像我一个阿姨，她嫁到就是她的是军人家属，就是她是那老公是汉人，但是她也就是过得非常幸福，我是蛮佩服，也是蛮祝她非常就是感到非常开心。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关系就是家人，就是我父母还是会希望是你的另外一半是原住民，这样才不会有什么价值上的问，就是价值观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价值观是一个很重要问题，但是我觉得生活的居所跟习惯也很重要。其实我一个同学，他后来他婚姻前半段不那么幸福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是女朋友，两个人在一起很好，但一旦结婚之后，我朋友是要回乡下的，那他旁边就有农田，他女朋友认为我就是不要夏天，所以他们后来搞的就是有一阵子都要分居。所以我刚才会问你说，就是谈恋爱可以，我们也许会也许原住民弟兄可以跟汉人就是谈恋爱，但是一旦他牵扯到结婚的时候，他要不要回到山上是个问题。所以我刚才问你，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原住民都会觉得部落是自己的家，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这么觉得，我自己觉得汉人可能会觉得这，因为就像他们会说， 部落又不是我的家，我怎么要跟你一起回家？对啊。 中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还是你有想过？ 有啊，我有想过。 所以你的经纪人同意了回山上吗？ 目前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可是爸爸妈妈就是父母啊，一直在我就是在挑对象的时候一直在说，就是如果要当老婆的话，最好是那个原住民，因为他们觉得说原住民会比较好沟通，因为实际上是因为说，因为原住民跟那个汉人的那个主要是宗教啦，然后一些生活习惯或是一些观念会跟他有一些冲突，所以会有一些口角会发生。 那汤大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来总结这个问题好了。 我 责任重大，你来总结。 责任重大， 对。 我的女朋友没有那个呢。 为什么？ 不是， 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 还在说， 还没有平地人呢、啊哦。对啊，都是。 所以您也有考虑到平地人这个问题吗？ 没有呢，但是我就没有特别想过，因为周遭环境都是。 你以前在东吴大学念书的时候，不都很多很多平地人、 啊？我是为了女孩子去读那边了、啊。 对啊，对，那你因为我不知道东吴大学可能原住民比较少一点吧。 超级少，真的。我们 对啊，所以说我才说，你当初交女朋友，你没有想过以后要把她带上山吗？ 玩玩就好。 哎，我们这十八禁节目，哎，不要乱讲。 深夜节目，深夜。 我的玩的意思是带回到山上参加活动， 参加， 不是晚上那种玩。 好了， 这叫什么活动？ 好了，我帮你总结了，好不好？要不然你就一直误会。 我们这爆掉，是爆掉。 我们第一个排湾族要注意，聘金方面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沟通一下？ 稍微沟通一下， 几只就好了吧？ 几只就，我也真的没有特别想说，在过去我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说要交怎样的女朋友，因为是喜欢。但是就周遭环境，不管参加像学校的社团，我是参加原住民，原住民那个跑腿社。赛跑的啦，跑 腿 的，对啊，因为他们缺人手，找一个队开， 队 开，哎呀，所以就对，所以就变成那个，我在想说，这个问题在我身上我是没有特别想过了，但是以我周遭的案例哈，有很好的，有很差的，有的很多也是很多平地的女性朋友就嫁到我们山上。就很奇妙，那个男生会赚钱，很多哦，现在都大老板。对，这个是小心幕后的原因， okay. 这就是幕后，他说不定就就变成一个夫妇得正，也有因为所谓的宗教关系，然后就离开的也是有，不多。最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 OK， 了解。 对，最多还是没有结婚的。 了解。 所以我们留在部落的年轻人，我们这还有一些像二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基本上都是交到自己部落的人会比较多啦。因为这是生活周遭环境，然后外面的有一些读大学的哈，因为他们参加的社团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像你们有没有参加社团？ 有。 吉他社。 我们只是在家自己吉他社， 对、啊， 就是每次参加原住民的社团嘛， 对，就会遇到，可能今天像就遇到白白的生出来就黑白， 灰姑娘。 okay, 我觉得今天机器一定是跟你们的笑话有关系，这都坏掉了。觉得 OK 好，好，然后我们这一段真的要做一个总结，就是其实。我的经验也是，但我们那个年代也比较保守一点，所以我的大学同学们，他们其实后来对象也大部分都是原住民比较多。即使他们恋爱对象可能也许恋爱对象的时候是汉族女子，但我觉得都不可讳言，因为我觉得婚姻是一辈子的事，那他要考虑到很多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来进入我们第二单元，拜拜。 Cheers.